次没有冲动，在冷雨里告别风中，就这么的挥挥手，由雨寒冷到风，让你我永握手裂缝，共你那过去爱过当作是个好梦，让过去过去，往事皆空，没有了这个我，你会也许多了解，是孤单的感觉与心痛。风冷冷向你我吹送，我已惯了这个受伤的感觉，或你不懂，友情完全认真，而谁给我告别甜吻，此盖上创伤。是个梦，茫然为了这段情，永远的心痛。这晚冷雨更冰冻，但愿现实是个梦，茫然为了这段情，永远的心痛。 茫然为了这段情，永远的心痛。